天穹之上的明月如钩，没有工业污染的地方，头顶星辰如汇聚成海，看起来极为壮观。不过这一切对于废土时代的人来说并不是什么值得惊叹的景色，因为从一出生开始，他们的头顶星空便始终如此。任小素曾在88号壁垒的藏书中看到过描述，书上说灾变之前的人类已经很少看见星空了，有人为了看星空甚至还专门跑到高原或者极地。废土时代的人倒是对星空没有那么执着的想法，大概就是越常见的东西就越不被珍惜吧。星空下，一名燃烧骑士纵马狂奔，他从温斯顿城北门出来，然后一路朝根特城所在的北方赶去。骑士没有穿盔甲，反倒穿着游侠一样的棉麻便装，他背后背负着一个长长的皮桶，这是巫师国度惯常用来装文件信件的方式。这皮桶是防水的，就算下雨天也能保证里面的东西不被浸湿。卡尔大巫师死亡后的一周时间里，温斯顿家族、伯克利家族已经将自家在北方的军事力量给撤回了南边。北方地形不利，好些个城镇连城墙都没有，看样子伯克利家主是想把温斯顿城作为第一个战场，依托背后的瓦杜兹重镇来进行防守。这样一来，伯克利家族的补给线就能缩短很多，而都铎家族和诺曼家族则需要长途跋涉过来。伯克利家主打算以逸待劳，这是个明智的选择。夜幕之下的燃烧骑士面色坚毅，只是他隐约趁着月光看到前方好像有什么东西正在靠近。下一刻，燃烧骑士骤然勒马不前，再下一刻，他竟是直接调转马头往温斯顿城的方向狂奔而去。没过五六分钟的功夫，燃烧骑士身侧渐渐有一架蒸汽列车追了上来，与他并驾齐驱着。车头里的任小素靠在车窗上纳闷， 你见我跑什么？ 燃烧骑士内心无语， 这他妈还不跑，就是傻子。 只见他一言不发，双腿使劲夹着马腹，手中的鞭子则狠狠地抽在了战马的屁股上。然而不管战马多么努力，都始终没法摆脱身边的钢铁猛兽。任小素在车头里奇怪道， 我怎么感觉你认得我？你背上背的什么东西？ 燃烧骑士还是不说话。 唉，还是我自己取了看吧。 说完，任小素骤然驱散了蒸汽列车，整个人朝对方扑去，凌空便一手刀击打在对方的脖梗上，将对方打晕了过去。他径直地取下骑士背后的皮桶，打开一看，任小素赫然发现这皮桶里竟是卷着一张自己的画像。没有小梅，没有小钱，没有陈静书，没有安安，只有自己。 这从中土过来的人看样子是一位老熟人呢。 在此之前，虽然温斯顿城出了很多事情，但所有人最多就是怀疑小梅而已，压根儿就没人怀疑过他。而现在他虽然不知道燃烧骑士背着画像是要去哪儿，但这皮桶里只有他一人画像，这就足以说明有人知道他任小素才是始作俑者。谁能这么快推断出来呢？必然是知道蒸汽列车暗影之门的人，也就是中土来客。那么又有谁能直接凭着记忆就画出他的模样来呢？一定是个亲眼见过他并且对他非常关注的人。任小素在中原搞了很多事情，但是行动时从未留下过太多影像资料。 哼，这就更得回去了呀。 任小素乐呵呵地笑了起来，他倒要看看谁胆子这么大，知道他在巫师国度后竟然不第一时间离开，还给巫师国度的人画了自己的模样。可这画像是要送去哪里呢？任小素看向北方， 那边是都铎家族，挺损的，想让都铎家族找我麻烦，然后让我帮忙解决都铎家族。 任小素不懂什么军事策略，但琢磨敌人的阴谋诡计时，基本上一猜一个准。他将画像收进了宫殿之中。 画工还挺不错的，有空找人上个色，送给小景当礼物，就是不知道他会不会喜欢。 温斯顿城中舞会还在进行，那些伯克利家族的巫师在温斯顿家族另一处庄园觥筹交错。为了迎接王文彦，伯克利家甚至还邀请了许多城内名媛，让舞会看起来分外多彩。伯克利家主举着香槟杯对王文彦说道， 传递情报的人已经出发了，届时我会利用隐藏多年的双面间谍传递消息，让都铎家族深刻地记住任小素这个名字，还有他的模样。 家主这场战争准备的前期工作要比我想象中的更加充足一些，那我这边便静候佳音了。下一批武器将在10日之后抵达，家主你也知道，我们送武器过来非常的辛苦，还得小心翼翼地躲着178要塞的侦查。 为了友谊， 伯克利家主微笑着浅啜了一口金色的香槟，杯中的气泡不停浮起，看起来异常美丽。王文彦将香槟一饮而尽。 不知家主面对诺曼家族与都铎家族有几成胜算了？ 之前只有60%，如今有了新的朋友，那就有了80%。 伯克利家主穿着一身得体的燕尾服，人到中年后脸上出现了一些皱纹，而这些皱纹却让他更加富有男人的成熟魅力，尤其是在他戴上胸有成竹的笑容时。 米歇尔阁下，诺曼家族与都铎家族可不好对付，据我所知，那两位家主手持黑色真士之眼，并且还掌握着威力最大的巫术。 伯克利家主似乎并不打算跟王文彦讨论这个话题，有些决定战争胜负的事情还是藏在心里比较妥当。宴会厅里新的舞曲响起，他笑着招来几位名媛岔开话题。 啊，我给各位介绍一下，这位年轻人便是我们伯克利家族的新朋友，你们难道不打算邀请他共舞一曲吗？一步之遥这样的好曲子可千万不能错过呀。 说完，伯克利家主又转向王文彦笑道， 呵呵呵呵，这可都是我们温斯顿城的好姑娘，远方的朋友，你要珍惜这美好的时光。 然后话音刚落，伯克利家主忽然看到王文彦表情僵硬地看着自己身后。刹那间，伯克利家主下意识觉得有些不对劲了，但战斗意识极强，几乎是不假思索地闪身侧移，同时手掌伸去腰带去拿自己的真实之眼，可现在做什么都晚了。伯克利家主只感觉自己腰间有巨力袭来，然后便被人一脚踹出了3米远。宴会厅铺着光滑的大理石地面，伯克利家主落地后还始终无法止住身形，继续躺在地上滑行。这一瞬间，伯克利家主竟是连摸出真实之眼的机会都没有。不管他平日里多么勤于锻炼，这一刻在绝对的力量面前都毫无抵抗能力。一个法师被近身就是如此的悲催，连罗素这种数百年难得一见的天才都无法幸免，就更别提一个区区伯克利家主了。说起实力来，都铎家主、诺曼家主、伯克利家主其实都还跟罗素有着一定的差距呀。就在这滑行中，伯克利家主仓促之间看到一个身穿西装的少年正一刀挥向王文彦，那无匹的气势宛如一刀就要劈出个天崩地裂一样。伯克利家主发誓，他这辈子从没见过如此声势骇人的一刀。倒不是说这一刀速度有多快，威力有多大，而是任小素穿着杨小锦给他定制的合身西装混进来，然后一刀劈出去的时候动作太大， 硬是给自己西装撑得爆裂开来。这动作看起来实在太有视觉冲击力了呀。不过可惜的是，王文彦要比伯克利家主机敏多了，刀锋还没有抵达，他便已经化作黑烟向后飞去，落在了十多米远的地方。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宴会厅里爆发出名媛们的尖叫声，有人赶忙过去扶起了伯克利家主，其他人则立刻拿出腰间携带的真实之眼，准备对任小素进行攻击。例如这种晚宴，一般巫师甚至都不会携带真实之眼来，毕竟礼服都是贴身的，真实之眼也没地方放，基本都是由宴会厅外面的亲随进行保管，他们也不担心亲随能偷走石头。但伯克利家族略有不同，他们崇尚武风，伯克利家主也是硬性要求所有巫师必须把真实之眼当作骑士的佩剑一样随身携带。可还没等他们念出咒语来，房顶的吊灯上便有一个戴着白色面具的身影坠落下来，身手果决地逐一打晕所有巫师。这仓促之间的战斗一瞬爆发，老许出手快到难以想象，以至于没有人能在他面前念出咒语来。没人知道这俩人到底是什么时候潜进来的，也没人知道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只有王文彦内心掀起巨大的惊天骇浪。之前他喝了大概有七八杯香槟，应该还有两杯葡萄酒，所以有些微醺，但是当他看到任小素的模样后，背后乍然透出一层冷汗来，然后直接醒酒了。对于王文彦来说，这张脸就有着醒酒的功效。不是说任小素已经离开温斯顿城了吗？这怎么突然又拐回来了？ 你怎么又回来了？ 惊不惊喜？听说老朋友也来了巫师国度，我当然要来见一见了。怎么就你一个人啊？王润呢？他没来啊？ 就我一个。 来这干嘛呢？王氏有什么新的计划？路过我幺七八要塞，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是不是有点不礼貌啊？ 此时旁边的老许已经结束了战斗，整个宴会厅里除了伯克利家主以外，竟是连一个能站起来的巫师都没有，全躺地上了。其实任小素还挺喜欢巫师国度的，来这里以后，人人动手之前都会多一个掏真实之眼的动作，就像中土士兵掏手枪一样，掏得比中土那边还慢，所以好多巫师连真实之眼都拿不出来就被老许打晕了。中土那边大部分士兵都训练过快速拔枪这个动作，任小素估摸着今天闹过以后，巫师国度在抗压训练之后还要重新掀起练习快速掏石头的风潮。宴会厅里那些名媛们小心翼翼地缩在角落里，伯克利家主已经取出真实之眼想要吟诵咒语，这才刚念到一半的时候，老许便已经一拳捶在对方的胸口上，打断了对方的施法。伯克利家主一边后退一边咬牙想要再次念出咒语，结果又被老许追上来捶在了胸口上。伯克利家主都快吐血了，整个人又急又气，可他不管如何努力，每次当他想要吟唱施法的时候都会被老许打断。就在这个时候，一名躺在地上的巫师缓缓睁开了双眼，他悄无声息地打量着周围的环境。刚刚他确实被打晕了，但似乎是老许击打的部位出现了偏差，所以他醒来得很快。巫师并没有急于起身，经历过战斗训练的他摸向腰带，将里面的真实之眼悄悄握在了掌中。他看向家主与那白色面具的方向，等一个双方停顿的时机，快速念起地缚之术的咒语来，想要以此来给自家家主解围。伯克利家主早就用余光发现了这一点，他心中欣慰，自己这么多年培养出来的家族子弟果然没有辜负他的期望，确实要比其他巫师家族的子弟强多了。换成其他家族的巫师子弟， 恐怕苏醒过来的第一时间便是大喊大叫，仓皇乱跑吧，哪里能像这位家族中的年轻人一样沉着冷静。伯克利家主在这一刹那甚至都想好了，自己以后要好好提拔这个年轻人。对了，这个年轻人是谁来着？伯克利家主有些不确定，这是自己的儿子还是别人的儿子，毕竟儿子有点太多了。这年轻人也是家族中的边缘人物，并不是熟悉面孔。不管那么多了，待到地缚之术生效的时候，伯克利家主便要施展反击了。正想着呢，那地缚之术刚刚缠绕到老许身上就断了。而任小素这边也是一愣，刚刚那是什么东西，怎么还没用力就消失了？不管了不管了，继续锤伯克利家主。此时此刻，伯克利家主都已经有点傻了，他就想不明白了，这对面到底是什么怪物，怎么就能这么快，力量这么大。他终于明白王文彦为何说这178要塞的少帅才是最终的敌人。他也终于明白为何王文彦说只要诺曼家族和都铎家族通缉此人，那么这两家就要有大难了。被这种人莫名其妙的近身，就是所有巫师的灾难。不管你修行过多少巫术，冥想过多少次，只要你念不出咒语，那你就是普通步兵而已，没什么区别。伯克利家主心中暗恨，今晚来舞会的巫师不过十分之一，若是多来点，其实也不至于就这么被人拿捏了。只是对方既然有随手取自己性命的能力，为什么不直接杀了自己呢？这样说虽然有点屈辱，但伯克利家主很确定的是，对方现在确实有杀死自己的能力，只是不想杀而已。伯克利家主也是个有血性的人，他自知吟唱咒语已是做梦后，便干脆将金色真实之眼扔给了任小素。 要杀要剐，悉听尊便，何必羞辱于我？ 果然，只有丢弃了真实之眼，任小素才给了他一次完整说话的机会。结果，那真实之眼划着抛物线飞到了任小素的手里，任小素则又把真实之眼给扔回了伯克利家主手里。 老老实实在旁边站着，你只管好好跟诺曼都铎打仗就行了。 伯克利家主愣了一下，自己掌控顶级巫师家族这么多年，还是头一次被人当作工具来使用。合着对方不杀自己，就是为了留下伯克利家族来对付诺曼和都铎？伯克利家主还想说点什么，可任小素已经不再理他，而是转头对王文彦说道： 王氏要对西北动手了是吗？所以才会这么着急让巫师国度统一，这样巫师国度才有余力来牵制我们。 王文彦一言不发，似乎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唉，为什么就非要卷起战争呢？大家和平相处不好吗？ 我只是外出游历，看看外面的世界而已。 带着你王氏的枪炮游历，世上哪有这种道理？我知道你是王氏的外交官，肯定不会承认自己要做的事情，但我想提醒你的是，你们现在的每一个决定都关系到数万人、数十万人、数百万人的命运。 壁垒联盟的百姓受苦久矣，只有统一才能改变这一切。 我不否认你的观点，但王氏现在的做法实在是太激进了。 变革怎么可能没有牺牲与流血？ 别人的牺牲，别人的流血。我始终认为壁垒联盟统一是没错的，但你不能在远征军团南下的时候出卖同胞。火种是你们的敌人没错，但他们坚守着自己的底线，为壁垒联盟流过血，他们应该死在战场上，而不是死在阴谋里。 有区别吗？结果是好的，过程如何是否重要？ 一旁的伯克利家主铁青着面孔。 嗯？你们两个在说什么呢？ 任小素瞥了他一眼，然后老许就把这位伯克利家主给拎到一边去了。起初伯克利家主以为对方是来暗杀自己的，后来发现并不是。紧接着他以为对方要掠夺伯克利家族的真实之眼，结果也不是。 最后他以为自己好歹能插上两句话，然后发现对方甚至都不打算给他开口的机会。没有谈判，没有批判，什么都没有。对方把他拎到一边的意思就是，你安静地待着，这里没你的事。可他伯克利家族才是这城池里的主角啊。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想拖延时间，想必燃烧骑士团已经带兵包围过来了吧？伯克利家族的其他巫师也在赶来的路上了吧？但你有信心留住我吗？ 你也留不住我。 话音未落，任小素双腿骤然发力，那些躲在角落里的温斯顿名媛只感觉自己眼睛一花，那原本站在舞池中央的少年便已经杀到了王文业的面前。任小素越快，他们便感觉自己越慢，大家就像是身处几米深的泳池底部，所有人都因为池水的阻力而变得行动缓慢，只有任小素的速度才是正常的，彼此就像是生活在两个维度的生物。伯克利家主不再说话了，他内心里只有一个疑问，中土人是全都如此强横，还是只有面前这少年如此强横？他看了一眼身旁不远处的老许，手指搓动着自己右手大拇指上的红宝石扳指。不过最终，伯克利家主像是放弃了自己的某个计划，他有了一些新的想法。此时，当任小素抵达王文彦面前的千钧一发之际，王文彦的身形如青烟般潇洒。任小素以黑刀斩去，只是黑刀虽然是天下最锋利的武器，却无法斩断无形之物。 你这能力用来逃命还真是一绝啊。 任小素感慨，他必须承认自己其实拿王文彦并没有太好的办法，除非王玉也来到巫师国度，不然根本抓不到王文彦。能够操控空气的王月才是王文业天生的克星。那团黑烟并没有在宴会厅里继续停留，它如同轻薄的纱幔一般从窗户的缝隙里飞了出去，融入了夜色之中。没有放什么狠话，战斗便这么悄无声息地结束了。 没劲。 任小素看了伯克利家主一眼，耐心叮嘱， 好好打仗，不然头给你拧下来。 任小素带着老许大摇大摆地走出了庄园，一开始是从容淡定的步伐，可他走出去没两步便赶忙发足狂奔起来，生怕后面的人追杀出来。今晚对于任小素来说也算是讨巧了，正好趁着对方宴会时进行了偷袭，若是真让对方准备充足，但凡有一两个大巫师念出致命咒语，他都会很难受。尤其是伯克利家族的巫师还一个个跟战士似的意志坚定。当天晚上，一场盛大的追捕行动在温斯顿城内展开。不过伯克利家族很清楚，燃烧骑士不可能抓住任小素。他等任小素走后，在宴会厅伫立了很久后才突然下令，今夜在场的所有巫师都必须对此事保密，家族荣誉已是次要的了，这么做是为了不让诺曼家族和都铎家族察觉到任小素的实力。王文彦已经不知所踪，但伯克利家主对他所说的话产生了深刻的认同，要让诺曼家族、都铎家族与任小素结仇，这样一来胜利的天平才能向伯克利家族倾斜。为此他甚至让燃烧骑士们封锁了整个温斯顿别院，除了自己家族的巫师以外，今晚所有目睹过此事的人都必须被软禁在这里，直到战争结束。伯克利家主自诩为一代枭雄，遇到这种事情如果只会无能狂怒，那也没资格掀起这场内战了。作为一个顶级巫师家族的家主，他早就学会了抛弃个人得失，永远立足于利益来考虑事情。这场战争里中土势力的介入固然增加了变数，但如果利用好了，伯克利家族 反而能够从中牟利。伯克利家主想到这里，已然有了决断。然而就在此时，远方城墙处传来轰隆一声，轰鸣与混杂声交杂，庄园别院外的燃烧骑士们也骚动起来。这一切听起来好像是温斯顿城的城墙又塌了。 哎，我他妈！ 在任小素突袭了温斯顿城之后，王文彦便消失了。他没有等任小素离开后再出现，而是干脆彻底地隐匿了行踪。王文彦并没有对任小素说实话，他说自己是一个人来的，但他一个人也没法将数十辆卡车给开到巫师国度来，所以那时跟他一起来到巫师国度的王室部队还在，他们将担任伯克利家族的教官，指导燃烧骑士团完成现代化建设。温斯顿城的城墙再一次坍塌了一段，可这次伯克利家族的反应很反常，他们没有通缉敌人，反而是开始新的内部整顿。伯克利家主下令，从今天开始，所有家族巫师必须全天候穿上盔甲，与燃烧骑士团进行协同作战。每六名巫师一组，全部进入燃烧骑士团。这一举措其实并不是为了增加燃烧骑士团的战斗力，主要目的还是将巫师都隐藏在骑士团之中，避免有人执行斩首计划。任小素的出现，给伯克利家主敲响了警钟，并且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原来这世上竟真的有人能够如此轻易地对付巫师，整个巫师的战斗体系在对方面前简直不堪一击。伯克利家主此时也已经明白，那个叫做任小素的少年就是想利用巫师国度的内战来削弱所有巫师的力量，这让他感觉有些屈辱，自己主动打仗是一回事，被人逼着打仗就又是另一回事了。可最让他感到无奈的是，他竟然还真的不能听。伯克利家主倒是可以派人去找诺曼都铎家族的人说，别打了，现在巫师国度里来了非常可怕的敌人，咱们继续打下去只能便宜外人，你们看我伯克利家族差点一夜被人直接灭了。但那两家会信吗？信你个鬼啊！就像伯克利家主一样，他如果没有亲眼看到任小素有多么生猛，他也不会相信王文彦的话呀。而且这时候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都铎骑士团和光明骑士团已经开拔，谁知道你伯克利家族说的事情是不是什么阴谋啊？你伯克利家族先挑起战争，连都铎家族的凯尔大巫师都给弄死了，现在你说不打就不打了，做梦。所以伯克利家主现在能做的就是抓紧时间准备战斗，然后内心中祈祷，但愿事情能真像王文彦期待的那样，由任小素来制裁都铎和诺曼家族。天亮时分，任小素回到了小梅他们所在的营地处，大家都早早醒来了，见到任小素后便急促问道， 哎，怎么现在才回来？没事吧？ 放心，伯克利家族没事的，我下手有轻重。 一旁的钱卫宁等人听到他这么说，顿时震惊了，这是什么逻辑？小梅在一旁吐槽道， 哎，我是问你有没有事。 那就更没事了，按照计划我们是不是要去找诺曼家族了？ 是的，大人，按照情报，光明骑士团与都铎骑士团是分两路出发的，此时都铎从东路南下，而诺曼家族则是从西路南下，咱们要去诺曼家族还是绕路？ 咦， 任小素似笑非笑地看向钱卫宁， 看样子昨天晚上了解到一些信息啊，知道我不是诺曼家族的人了。 钱卫宁赶忙把头垂得更低了， 不过我已宣誓效忠，对于骑士而言，只要您不背弃我们，那我们便一生都忠诚于您。 任小素来自中土的事情并不是什么秘密，再加上李成果和刘婷这两个大嘴巴绵羊人在队伍里，钱卫宁甚至都不需要刻意套话， 所以任小素既然来自中土，那肯定就跟诺曼家族没什么关系了。起初钱卫宁得知这事儿的时候，感觉自己受到了欺骗，但梅哥昨晚跟他说了一句话，不要想那么多，也许追随任小素会比追随诺曼家族更加惊喜。此时此刻的小梅已经踏踏实实地大兴西北了，甚至还帮任小素安慰其他人来着。任小素看着钱卫宁说道， 你知道我想做什么吗？ 大人当然是想坐山观虎斗了，这样才最符合大人您的立场。这场内战之后，巫师国度应该能有20年无法进犯17813。 不够，20年不符合我的诉求。 那大人希望是多久？ 钱卫宁愣了一下，他觉得能够争取到20年时间就已经很长远了呀。 我希望是永远。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永远这个目标或许有点不现实，但他得先朝着这个目标前进，才有可能接近那个终点。 不过我现在还有另一件事情要做，所以暂时不能急于介入这场战争。 那大人您是怎么打算的？ 我们避开诺曼与杜多家族南下的骑士团，先让他们在南方的战场厮杀一会儿，而我们直奔根特城。 罗素后人的线索已经出现了，任小素急于寻找自己的身世。按照宫殿给出的线索进度，或许这个任务在根特城中就能有结果了。 有没有路能够绕过他们的主力部队北上？ 有了，有一条山路是伯克利家族早些年发现的，虽然偏僻了些，但这山路胜在能够容许马匹通过。 这路是怎么发现的？ 以前抓过一些走私贩子，从他们口中得知，这些走私贩子为了躲避收税的关卡，便牵着骡子从这条小路驮运货物。后来伯克利家族对走私贩子围剿之后，那条小路就荒凉下来了。 行，就走这条路了。小钱啊，这些事情以后都会给你算在功劳簿上的，到时候我们论功行赏。 钱卫宁赶忙低头称谢，不过他现在压根没有心情去想什么论功行赏的事情，他只希望自己能在这乱局中活下来就好。所以任小素这话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吸引力。结果这时任小素从宫殿里取出5枚真实之眼来，那1枚枚真实之眼静静地躺在任小素手中，把钱卫宁眼睛都给看直了。 这就是各位的未来，现在有动力了吗？ 世界忽然寂静下来了似的。清晨，刚刚被钱卫宁他们熄灭的篝火还冒着白色的烟气，一些钱卫宁手下的士兵拿着烤好的干饼啃着，然后咀嚼的动作慢慢停留在了呆滞的状态。一枚枚真实之眼拢在任小素手里，看着就像是一颗颗从中土糖果公司生产的费列罗。说实话，不论是梅哥亦或是钱卫宁，都从来没见过如此震撼人心的一幕。真实之眼是什么？是梅哥的父亲用了一生都没有追求到的东西，是这个巫师国度里 90% 的人的梦想，不论男女老少。一枚真实之眼便代表着一名巫师，而任小素手里的真实之眼足以收买这巫师国度绝大部分人了，其中也包括钱卫宁。放眼整个巫师国度，还真没几个人能够拒绝真实之眼的诱惑。 大人，大 钱卫宁欲言又止，他想问问这真实之眼到底从哪儿来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但他结合温斯顿城之前发生的事情，心里已经得到答案了，所以不用问出口了。钱卫宁有理由相信，温斯顿家族丢失的61枚真实之眼如今应该都在任小素的手里。狠人，这是真正的狠人。钱卫宁手心开始冒汗了， 他知道这些真实之眼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对自己身后的兄弟们意味着什么。虽然他此时此刻也意识到伯克利家族、温斯顿家族会为了追回这些真实之眼做出多么疯狂的事情，但是那些顾虑和担忧都抵不过眼前的诱惑。出了温斯顿城后，钱卫宁也换上了平民的服装，因为天气炎热的缘故，他早就将上衣衬衫的纽扣解开了好几枚，所以大家都能清楚地看到他吞咽口水的动作，凸起的喉结因此而上下摆动。 您的意思是把他们奖励给我们？ 没错。 任小素笑了笑，将真实之眼重新收回到宫殿之中。 从今天开始，晚上宿营的时候就由梅戈大人教你们冥想办法以及简单的巫师语，到时候你们拿着真实之眼进行练习。不过在你们能够真正施法之前，这些真实之眼先由我来保管。 只要我们能够释放巫术，您就将真实之眼给我们？ 当然，我没必要骗你们。走吧，早日抵达根特城，我还有正事。 钱卫宁内心火热起来。 好嘞，咱这就出发。 直到这一刻，钱卫宁等人才算是真正的心甘情愿卖命起来。之前他虽然宣誓效忠，但主要还是希望以此来自保，但现在不同了，他们已经有了新的目标，成为巫师。路上，陈静书纵马来到任小素身边低声道， 你真打算把那些真实之眼分给他们？ 当然，反正未来还能弄到很多。 听到这话，陈静书的呼吸都停滞了一下，他知道任小素说的未来还能弄到很多大概是个什么意思。一枚真实之眼便能造就一个巫师，那任小素每拿到一枚真实之眼，便意味着巫师组织要失去一名巫师。换了以前，陈静书会觉得任小素一定是疯了，但现在他只能沉默，因为任小素已经用事实证明过自己说过的话了。任小素看了陈静书一眼说道， 想要弄出点班底来，自然要恩威并施嘛，而且他们路上学学巫师语，也就没有精力胡思乱想了。 可你没有冥想图？ 没事，诺曼与杜多家族手里有就行了。 当天晚上再露营的时候，食材倒是挺丰盛的。任小素直接让梅哥用召唤术弄了四头羊出来，一头比一头肥硕。小梅暗地里寻思，任小素真就拿他这召唤术当生活技能来用了呗。陈静书、安安他们看着这一幕还挺神奇的。 这是失传已久的召唤术吗？ 对。 陈静书等人憋了半晌。 还挺实用的。 小梅有点无语了。这时候任小素忽然发现李成果和刘婷这俩绵羊人正围绕着第四头召唤出来的绵羊乱转，他有点纳闷。 咋的？你们认识？ 李成果和刘婷当即面色一变。 什么认识不认识？怎么跟骂人一样呢？ 他生怕任小素又提起自己不堪的往事来，赶忙躲到旁边窃窃私语去了。而任小素看着两个绵羊人的反应，心说自己不会是猜中了吧。他打量着第四头绵羊，赫然发现羊屁股上被人用烙铁烫出的178字样。任小素当场就震惊了，小梅竟然把178要塞的羊给召唤过来一头，这属于集体资产流失啊。不过这事儿倒是给任小素验证了另外一件事情，召唤术所召唤的东西果然就是这一方世界里的生物，并不存在着什么异世界。反正任小素不相信异世界也有屁股上烙着178数字的羊，那自己当初打开星空之门的时候遇到了什么？对方肯定就存在于这世界的某个角落，是变异过的生物吗？任小素还不是很确定。天黑之前，钱卫宁等人手脚麻利地生火做饭，搭好帐篷，然后便一个个排成方阵， 整齐地坐在梅哥面前。小梅看着面前的100多名汉子，那100多双眼睛炯炯有神地盯着她，愣是让她感到一阵头皮发麻。她求助地看向任小素： 我没有教过这么多人。 怕什么？你以后是要做大事的人，这点小场面都镇不住怎么成？ 要不我来教他们吧。 不行，必须小梅来教。 任小素也有自己的主意，未来他是要推小梅当大兴西北分部部长的，这时候培养自己的班底怎么能假手他人？等搞定巫师国度以后，钱卫宁等人就是小梅的学生，多了这层关系总归会有点用途。万一陈静书在教学过程中刻意拉拢钱卫宁等人，搞得这些人倒向盛唐那边，那很有可能把小梅给架空了呀。谁知道这盛唐组织隔了200年之后，内部思想变成了什么样子？万一对权力非常渴望怎么办？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这会儿，钱卫宁带头盘坐在土地上，也不嫌地上脏。这群燃烧骑士团出来的士兵们个个坐得腰背挺直，任小素将60枚真实之眼直接发放了下去，甚至还给这些士兵一人发了一个本子一支笔。 做好课堂笔记，白天的时候还能期待马上复习。李成果、刘婷，从今天开始你们俩就是课代表了，记得检查每个人的课堂笔记。 李成果、刘婷、小梅一个个都懵懵的，完全是一副赶鸭子上架的模样。任小素倒是不管他们怎么想，交代好这些事情后，就一个人跑没人的地方研究自己的巫术了。确定四下无人后，任小素拿出自己的黑色真实之眼，轻轻念道： 大兴西北。 那璀璨的星空之门缓缓出现，星火环绕中，巫术再次为任小素打开了另一方世界。原本任小素还担心着星门之后又会出现猛兽的咆哮声，结果这一次对面静悄悄的。任小素透过直径半米的星空之门往对面打量过去，然而似乎是因为角度不对的关系，什么也没看到。任小素这会儿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毕竟这召唤物也没啥契约精神，万一突然给他来一下子，他还真不一定能扛得住。 你好，有人吗？ 也不知道是对方没听到还是对方听不懂，反正星空之门对面是一点动静也没有。直径只有半米的星空之门还是太小了，以至于任小素根本看不清对面有什么。而且门后的地面也是一片烧焦后的焦黑模样，以及暗红色的嶙峋山石，视野中连棵像样的植物都看不见。若是能看到植物，任小素这大师级的荒野生存技能也大概判断一下对方所处的位置。事实上，大自然是会说话的，热带有热带的植物，温带有温带的植物，甚至山脉海拔高低、水分是否充足也决定了植物的分布。可现在任小素啥也没看到，根本没法获得有效信息。 要不要扩大一下星空之门？ 想要扩大星空之门，那就得耗费熟练石。一枚熟练石是一枚感谢币，当初这感谢币赚得有多么不容易，如今任小素用起来就有多心疼。所以他还是希望慎重地选择一个给力的巫术，而不是在莫名其妙的巫术上浪费资源。任小素认真盘算过，他如今见过最厉害的陆地猛兽大概就是远征军团带来的6米长棕熊，还有颜柳园身边的狼王。然而即便他能够驯服这2种猛兽，对于任小素的实力提升都不是太大。狼王倒是挺狠的，但他之所以强大，那是因为他背后有着庞大的族群。所以任小素如果只是单独召唤一个狼王一样的猛兽，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 与其把熟练石挥霍在这种召唤术上，倒不如直接去搞陨石星落术。可是每当任小素想到上次开启星门时，那汹涌却透露着热情的吼声，他便忍不住想要赌一把。 先点一万。 他现在有92000枚感谢币，能用的就是90000枚，剩余2000枚还得留着给小锦打黑枪用。任小素小心翼翼地将熟练石兑换出来，然后对宫殿说道： 都给我点到大星西北这技能上。 确认对大星西北技能使用10000熟练石。 确认。 下一刻，宫殿收获机前堆积如小山似的熟练石一枚枚消散，就像是一颗颗白色石灰球被人一下子全都捏碎了似的，然后消失在了空气里。任小素感受着自身的变化，脑中似乎一下子多了些奇妙的感知，那些原本不算熟练的召唤术现在却好像刻在他骨子里一样。这时候宫殿里那台黄铜打字机突然敲打起来，一枚枚铜剑落下后，淡黄色的羊皮纸上显出文字来：大星西北，熟练度10119。任小素明显愣了一下，他从头到尾也不过用了2次召唤术而已，为啥熟练度不是10002？等等，这难道是把自己之前忽悠人时说的大星西北也给算上了？好像除了这个猜测，也没别的理由能够解释了吧？任小素有些哭笑不得，那早知道自己以前天天念叨大星西北了，说不定还能省出更多的感谢币呢。不过按照小梅所说，其实练习几百次并不能出现质变，体现在星空之门上也可能就是增加几厘米的样子，所以任小素与梅哥的星空之门尺寸都看不出有什么明显差别。任小素倒是很好奇一个事情，大忽悠如果掌握了大星西北这个巫术，会直接开启多大的星空之门来？要知道大忽悠念到大星西北这事儿，可是念到了大半辈子呀。想到这里，任小素决定给大忽悠留一颗好点的真实之眼。当然他现在也不太确定是只有他自己这样还是大家都这样。任小素总觉得似乎一切有关超自然力量的东西在他身上都会显得特殊一些。当下星空之门已经骤然从半米直径扩大到了3米直径。任小素呆呆地看着绚丽的星空之门，赫然有一头庞然大物正伏在焦黑的土地上休憩着。可是即便星空之门已经扩大到3米直径，任小素都无法将对方的脑袋尽收眼中。3米直径也只能看到对方脑袋的1/2。那像是蜥蜴一样的生物有着暗红色的崎岖皮肤，鼻息喷吐之间甚至有火光不断绽放。原来他刚刚看到的暗红色不是什么嶙峋山石，而是这惊人生物的皮肤。任小素发誓这辈子都没见过如此恐怖的东西，如果这玩意儿脑袋都有6米左右，那身体得有多大呀？他轻轻触碰了一下星门，却发现自己的手掌并不能穿透过去，而是被一种无形的力量阻隔着。看样子这星空之门是单向的，只能对面过来，他自己却过不去。就在任小素思索的时候，那恐怖生物的眼睛倏忽间睁开，黄如琥珀色的眼睛里正有一枚宛如深渊般的树瞳。那眼睛紧紧盯着任小素，却没有吼声，没有下一步动作。任小素惊得顿时后退了4-5步，并同时关闭了星空之门。 这他妈真不是异世界的生物吗？ 任小素心有余悸，他心想就算是异变期间辐射污染，也不至于诞生出如此恐怖的生物吧。而且自己这召唤术问题也忒大了，小梅召唤的就是与星空之门尺寸同等的生物，怎么到自己这里竟然出现了一个比星空之门大了好几倍的生物？想着想着，不知道为什么任小素忽然觉得那生物有点眼熟，可他又怎么都想不起到底在哪里见过对方。 这种感觉太奇怪了。夜空之中，一头硕大的海东青正快速接近钱卫宁等人所在的营地，他锋利的眼神紧紧盯着下方篝火旁的人类。100公里外，都铎骑士团数万大军安营扎寨，连绵如海的营地里，每隔十多步便架着一个火盆，橙色的暖光在夜色中摇曳着，时不时便会有身披甲胄的巡逻士兵来回穿梭。营地中，一顶顶帆布缝制的营帐，是士兵的临时宿舍，住在里面还会有股奇怪的山腥味，因为营帐好些地方都涂抹着羊油。在营地最中心，五六顶巨大的帐篷显得有些突兀，巡逻士兵每次经过时都会投去敬畏的目光，因为那每一顶帐篷里都有一位真正的大巫师。此时都铎骑士团军营大帐中正有几名巫师严肃伫立着，帐篷中十多盏油纸蜡烛燃烧后熏出一种奇怪的香味，似乎是蜡烛中混入了名贵的香料。巫师们穿着精致的黑色巫师袍，每个人的袖子上还绣着一头白色的海东青，看起来栩栩如生。他们身前有一面等人高的透明冰镜，而镜中的画面赫然便是任小素他们的营地。镜子由寒冰凝聚而成，那硕大的镜子还在往外冒着滚滚的寒气，看起来格外神秘诡异。镜面的视角在天空之上悄无声息地俯瞰着地面的一切。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